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青年组织人士日前访问我国驻安大使馆，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们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